足来扶枪啊，伊倒里面啊，流鼻啊，伊倒哎呦喂，日啊日，把阿在弄啊起，哎呦啊喂，昨日夜外吧，伊倒里跌啊，因为啊伊倒哎呦喂。哎呦喂，